已经冲出了星星两面夹击的阵势，这对百花而言最大的危机就已经解除。此时虽然在跑，却并不忙乱，而且移动速度也并不怎么快，丝毫没有要彻底甩脱星星的意思。百花战队显然也有一番计较，他们队伍的职业构成中，于峰的狂剑士和周光义的刺客都是绝对的近战职业，而星星这边呢？ 散人、枪炮师、气功师都有着中距离以上的战斗能力。鬼剑士距离短点，却也比狂剑士和刺客要强。鬼阵的释放点距离角色可以达到13个身位格。面对如此星星，硬要摆脱，即便成功，也会有不小的损失。再进攻时，对于于峰和周光义而言，难免又要面临如此突破对方中远距离攻击封锁的问题。倒是现在，他们刚刚突破冲出，双方距离还不算太远，狂剑士和刺客都可以迅速造成威胁。百花战队看似在跑，其实他们在等，调整好阵型，再等一个转身反击的时机。所有人都全神贯注， 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来了，一瞥身遭地形，百花全队立刻意识到他们需要的时机已经成熟。转，于峰不失时机地在频道里一声令下，邹远的花凡四锦率先转身，将他的火力朝星星阵中倾泻而去。莫楚尘的牧师傲风残花则朝旁一个翻滚，立时躲到了旁边一块巨石背后，做好了治疗支援全队准备。 朱孝平的风客则站位花凡四锦身后，一个死亡骑士从召唤阵中站起，成了最坚实的庇护。跟着一朵魔界之花，也在灰暗的魔界之光之中盛开。于峰和周光义两人的近战职业，正是要趁着攻击扰乱对方的时机杀进敌阵。落花狼藉和祭冷一左一右，一个三段斩，一个湖光闪，已经飞身掠出。 结果就见两道光线，一个是枪炮师的激光炮，一个是气功师的轰天炮，也是一左一右，迎着二人就推过来了。两人大惊，三段斩至少存在变相的可能。落花狼藉立时虚砍一剑，朝旁一折向，激光炮擦身轰过。周光义的技冷却惨了，湖光闪没有这种中途的变化，强制取消再做操作。 哪有三段斩技能自带的变化来得快捷？轰天炮迎面轰了个正着，强大的气浪，湖光闪不用强制取消也被打断了。技能已经被掀到了一旁的断河当中，这水面上可没法玩什么瘦身操作，扑通一声直落下去。花凡四锦的攻击竟然没起到一点扰乱的作用。 君莫笑那撑开后，远比一般盾牌要大得多的千机伞给了他们答案。不需要撑太久，只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掩护那么一下，让沐雨乘风和海无量放出技能即可。百花诸位那个郁闷呐！盾牌掩护，多么普通的战术，但是看到对方没有骑士，不巧就给忽略了。 君莫笑的散人他们虽有研究了，但缺乏实战交手，还是难以把认知彻底融入到意识里。刚刚这么快的攻防节奏变换，仓促间就忽略了这一点，结果再发现时失误已成，攻击扰乱未能奏效。于峰和周光义两人的冲锋直接就被人正面给杀回来了。周光义的技能都被打到河里去了。 百花的攻击阵型自然不用再谈什么完整性，朱孝平连忙将死亡骑士推上前去掩护。突然，众人视角余光都觉有异，偏视角一看，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直轰躲在石后的傲风残花。傲风残花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，半个身子看起来都焦黑了，乱了，全乱了。 沐雨乘风发动的这一击，他们根本就没发现，因为君莫笑那伞是那么的大，完全遮住了百花这一瞬间可以观察到沐雨乘风的视线。乔一帆的一寸灰在此时也跳了出来。 刀锋魂光落下，一个冰阵结成，边缘很巧的正好把魔界之花扫过。魔界之花无法移动，自然只能干吃冰阵的持续伤害，不大会儿就被冻成个冰块。君莫笑在此时赫然冲了上来，上一秒他还是一个掩护，但是这一秒却又成了星星阵中本没有的近战攻坚手。龙牙落花掌，战斗法师二连击轰在了死亡骑士的身上，但死亡骑士天生强硬，豪龙破军都只是能让他滑步，这两个低阶小招的僵直和击飞效果在他身上根本无法施展。但是紧跟着君莫笑已经又逼近一步，双手一抱，死亡骑士那坚实沉重的身躯顿时已被掀起。柔道的抓取技也有不吃的情况，但是死亡骑士却不在此列。此时一个低阶的背摔就已经将其扣倒在那儿，那沉重的身躯触地的一瞬发出轰然巨响，冲击波比起寻常目标要大出一倍，正巧波及到了魔界之花，冰碎了，魔界之花顿时也已消散。君莫笑再冲，于风的落花狼藉上前拦上，但沐雨成风的火力支援力道，最佳搭档在叶修改变了职业以后却依然不减默契。于风身边也是有队友的，但论合拍程度却完全无法和眼前这二人配合相比，想帮忙竟然有一种跟不上节奏无法插手之感。不能只想着靠别人帮手，自己可是这一队的核心。被压制的于峰不甘退让，落花狼藉双目瞬间变得赤红，竟是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开了狂暴，想要强行反击。噬魂血手开了狂暴的落花狼藉速度也是大幅度提升，左手急出朝君莫笑抓去，结果刚一触到，君莫笑立刻经受不住这一抓之威，直接就化成一团碎影了。影分身术，影分身术虽是个低阶忍者技能，结印手法简单，但也是一个会有结印这个动作的。但是叶修是在何时完成了这个操作？于峰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知。君莫笑哪儿去了？于峰连忙操作落花狼藉转身，却看到君莫笑真身是跑到了风客的旁边，正在欺负近战能力最最弱的召唤师。落花狼藉立刻举剑就要劈上，忽然身后一股力道扯来，身不由己的就已经倒飞了出去。坏了，于峰心下立时叫道，同时就见叶修的君莫笑果断转身，将花凡四锦追打的爆炸光影全都甩在了身后。捉云手，于峰不用翻转视角去看都知道这是方睿的海无量在搞的鬼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变化？前一秒他还在努力挣扎着要破去叶修苏沐橙对他制造的联手压制，结果等他出手时，叶修突然转火了召唤师，于是于峰不加思索地追砍过去，结果方睿就在这时悄然出手，一下子就把他这个核心中阵中给扯了出来。被捉云手拉进对手阵中，那会是一个什么下场？所有职业选手都太清楚了，急火，只可能是急火。海无量的身前，乔一帆的一寸灰已经布好了多个鬼阵，减防御的，给伤害的，给己方加状态的。落花狼藉到位的那一瞬间，没等转身呢，海无量就已经在他身上戳了一指，跟着又是一指，正是气功师75级大招劫脉中的破力破智。与此同时，牧师小手冰凉，一道圣洁之光落下，将他整个沐浴在内。这些还不是全部，落花狼藉自己现在也正在狂暴状态下，防御能力大幅度的削弱中。百花战队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刚刚落水差点被湍急河流冲走的技能好容易爬到岸边，此时不顾一切的飞身扑上来救，结果就听轰一声响，只顾来救的周光义完全没见沐雨成风的炮口悄然对准了他，预判攻击，一炮轰中急扑过来的他，扑通一声，技能又落水了。至于花凡四锦覆盖而来的火力， 风鹤一个个从结界中站起冲上的宠物都被星星给无视了。强杀！鬼阵的削弱和强化，气功师的结脉，牧师的圣界之光，再加上落花狼藉自身的狂暴，终于等来了星星不顾一切的一波攻击。落花狼藉，百花战队的核心，昔日第一狂剑，在余风接手后再度重铸第一狂剑之名的角色，瞬间毙命。百花遭到了迎头痛击，没有什么比核心角色一上来就被对方拿下更糟糕的事儿了，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短一瞬间。断河岸边，落花狼藉已经不在，伪造这一秒杀，星星在那一瞬间也是倾尽全力在攻击，留下了满地疮痍。 抢攻！ 于峰不在，邹远这个副队长瞬间就已经接过旗帜。他看得出，星星虽然一波带走了落花狼藉，但为了完成这一击，他们事实上有点坏了节奏上的层次。所有角色几乎都出了大招，此时正是无以为继的收招阶段，也是百花可以趁势一波反击的机会。发完消息，花凡四季一步跨前，砰砰砰砰，连续的声响，不是枪声，而是冰块碰撞时发出的那种脆声。花凡四锦、风客还有准备掩护他们二人的傲风残花，在这一瞬间竟然都变成了冰块，绝对的一动都不能动的冰块。能不讲几率，这样瞬间就将角色百分百冻结的技能只有一个，元素法师的冰线。这个看起来绝对不符合眼下职业分布的技能出现了，而且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布下了。于是眼前这三位刚一做出动作，立即触碰冰线，毫无悬念的绝对冻结。